麦克风有麦最放松，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哦。我是蔡依林。 Red, the blue. Ooh, shit. Ooh. I'm a dangerous man with some money in my pocket.

是期盼遥远，快转的时间却带不走回忆里的画面。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，让我心碎却如此着迷。就算世界动荡，再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。你是此生最事情。 走过很多地方，看过很多的风景，哪一处的风景在你的脑海当中最最不想抹去？刚刚呢，在这首歌之前，我们听到了王菲的《笑忘书》，也是来自皮卡瑞这位同学的点播，送给你哦。 天大麦克风，天大 鲜辣麦克风，有麦最放松。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收听我们的节目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志玲。

天大麦克风。 Dancing behind masks, just subtle pantomime. But images reveal whatever

一点都不痛苦，

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每每呢在一个路口回头看曾经的我们，回头看我们人生当中的最美的那一段芳华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，最尽善尽美，最简单纯粹，最心甘情愿付出的那一段过往，或许呢就是第一次完全爱上一个人的时候。麦麦的周末夜现场，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声再见啦，要祝所有的听众朋友、粉丝朋友们、网友朋友们晚安。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，也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约定，在下周六晚上的九点钟继续回归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。 Oh my radio star， 祝你晚安。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 天哪，麦克风 冒险潜入你一生的爱情海洋里，我也试了寻找你的爱情雷达，失去你，失去你，一片空白让我想你，忘了呼吸。上无言以对，换不到回答，着了迷，着了迷，着了迷啊，我对你着了迷，想念你惯无法控制，绝不甘心爱着沉默再买不到， 离开的让自己 经熟悉的脸孔，像珠穆的满月雪座。